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瑞士的大朋友莱纳·琴姆尼克为我们创作的，是由石翔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小猛犸童书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为你讲的故事是比尔的气球之旅。在农场上住着一个叫比尔的小男孩。你猜比尔有多少玩具呢？哎呀，我想啊，你肯定会数不清，让小群姐姐帮你数数。一只木马，一只泰迪熊，两辆崭新的玩具消防车，一只有7个按键的萨克斯管，5只玩具鼓，2个小丑木偶，一辆自行车。最后出场的是比尔最大的玩具，一辆带脚蹬子的敞篷汽车。哇，有这么多玩具，你肯定会想，比尔肯定很快乐了吧？不过你要是这么想，你可就错了。因为比尔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他把所有的玩具都扔在一边，他一门心思的就只在琢磨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才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飞翔呢？这天夜晚，比尔张开两只翅膀飞上了天空，他一会儿盘旋在森林和山丘上面，一会儿朝着月亮飞过去。不过只等到比尔醒过来才发现，这只是一场梦，他只是做梦的时候飞上了天空。唉，有一天，比尔的阿尔弗雷德叔叔来家里做客，送给了他一只气球。比尔拿着那只气球，一不小心松手了，气球咻的一下就飞上了天。阿尔弗雷德叔叔很生气，可是比尔却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自己飞上天空了。比尔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了，他去街上卖气球的老头那儿买了6个气球。虽然用气球来实现飞翔的梦想的希望很小很小，但是比尔还是决定要尽全力试一下。一回到家，比尔就拿着6只气球顺着梯子爬到了屋顶上，然后他手里牵着气球嗖的一下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不过比尔并没有被气球带着飞到天上去，他呀扑通就直接摔在了地上。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左脚骨折了。可怜的比尔在左脚上打上了石膏，他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可是比尔并没有就这样放弃他的梦想，他把剩下的3只气球拴在他床的一头。哼，他认为飞不起来只是因为气球太少的原因。 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零花钱，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的气球呢？ 幸好比尔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他邀请了上百个人来参加自己的生日聚会。他在写邀请信的时候写上了他自己的请求， 请送给我一只或者两只气球作为生日礼物吧，谢谢。 生日聚会热闹极了，比尔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气球。这天晚上，比尔在睡觉的时候，把那一大堆的气球都拴在他的床头和床尾上。床的四根柱子上，每根柱子上拴了一堆。然后比尔就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高高兴兴地睡着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比尔不知道，那就是很少的气球是安全的，但大量的气球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危险。比尔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就这样躺在床上睡着了，计划明天再做一次飞行的尝试。可是睡到半夜，床头床尾系的四堆气球慢慢的慢慢的带着整张床和比尔从地板上飞起来了。气球带着床越升越高，砰的一声冲破了屋顶，带着比尔和他的小床离开了房子，飞上了天。比尔这个小傻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这时候在房子里的一楼，哦，对，因为比尔的卧室在二楼，在房子里的一楼，大人们还在继续他们的谈话呢。大人们听到那声砰，都吓了一大跳，他们跑到屋子外面，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尖叫着， 不好了，房顶破了个洞，哦天哪，比尔怎么飞到天上去了？ 啊，这可怎么办呢？有人拨打了消防局电话，消防车很快就赶到了。消防员们打开探照灯，巨大的光柱照向天空，照到了比尔的床、比尔和那四堆气球。消防员们架起了高高的梯子，想要把比尔救下来。 哦，可是太晚了，比尔已经飞得太高了，就连长长的消防梯子也够不着他了。 气球带着床和比尔继续向天空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高高的天空中。就在这个时候，比尔终于从梦中醒了过来。 这是什么？星星！哦天哪，好多星星！ 比尔看见美丽的夜空中繁星闪烁，他翻了个身，顺着床边往下看。地面上的灯光就像是一串串珍珠项链一样，好看极了。比尔完全没有害怕，他就这样躺在床上，一直飘啊飘啊，飞呀飞呀，飞到了天亮。天亮了，在明媚的阳光下，地面上的房子看上去非常非常小，远方的大海 波光粼粼，漂亮极了。海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忙着开过来开过去，在海面穿梭。 比尔高兴的简直要在床上跳起来了，虽然他的左脚上还打着石膏呢。 比尔在天空中飞， 他的爸爸妈妈可不放心，他们开着车，车后面拖着拖车，一直在地面上紧紧地跟着他。 当看到比尔和床被气球带着在云彩中飘的时候， 比尔的爸爸冲着天空大声地喊： 儿子，千万别动啊，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救你下来。 不过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就连爸爸老比尔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儿子小比尔安全地降落到地面上。 就在这个时候，在警察局里面，警察们正在制定解救比尔的计划。经过了仔细的思考，他们把计划写在了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纸条上，上面写着： 比尔，请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为了让你能够安全地降落，你需要把系在床头和床尾的四堆气球放掉一部分。具体的方法是，每次从床的四个角上各解开一只气球。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让床还能保持平衡，不然要是一边掉得太多，那比尔会从床上掉下来的。写完了那么多张纸条，警察们把纸条都装进一个大口袋，然后急急忙忙地背着口袋赶往飞机场，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他们开始了对比尔的救援行动。直升飞机飞呀飞呀飞，飞到了比尔的斜上方。这时候警察们打开口袋，把那一大堆的纸条抛向空中，风把纸条吹到了比尔的床上。纸条上告诉了比尔，为了安全降落，他必须放掉多少只气球才够。比尔读了纸条，他坐在床上一下子想到了上次他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事故。 哎呀，要是气球放的太多了，那我岂不是会像石头一样嗖的一下摔到地上去。 比尔越想越害怕， 他对自己说： 哦，我才不要冒这个险呢，要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我宁可就这样待在天上。 就这样，比尔和他的床还跟着气球继续在天空中飘飘啊飘啊，一直飘到比尔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没办法，他只好鼓起勇气，决定按照纸条上的办法试一试。他放开了每一堆气球当中的一只，跟想象的一样，床慢慢的、慢慢的向下降落了。再放掉一只，啊，比尔安全的降落在了一片草地上。他高兴极了，在床上用一只脚蹦着：“ 嘿，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爸爸妈妈还有警察们跑向了比尔和他的床。唉，这下可好啦，直升飞机可以开走了，警察们也完成了任务，大家帮比尔把他的小床和床上的气球一起搬进了爸爸妈妈的拖车里。比尔坐上车，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唐耳朵，你在家里这呜呜呜呜干什么呢？ 你没有感觉到刚才像某种东西的声音吗？ 感觉到了。 什么声音？ 像兔子的声音。 我是说某种交通工具。 啊，滑板车。 再听一遍。首先，我坐在这儿。 你坐在这儿。 对，手里拿着两根胡萝卜。 哦，你是要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吗？你刚刚吃了晚饭，不要再吃那么多胡萝卜。 我现在看着什么地方？ 你看了房顶啊？ 不是天上。 可是头上有天花板呢，看不见天上啊。 那好吧，我坐到阳台去。 你坐在阳台去？ 看，我现在看着蓝天白云。 我知道了，你是在模仿我们院子里的割草机吗？ 好吧，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做梦了。 你做梦了？ 我梦见自己是一位飞行员。 飞行员？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长出翅膀，飞得更高。 哦，我明白了，你是要变成一架飞机。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个正直的人是我们对每个人的要求。呱呱从小被爸爸妈妈就要求要诚实，不能够撒谎，不要说假话，要讲真话，做一个诚实而又正直的人。有一次，呱呱在电视上边看到了一个节目，相声吹牛。呱呱不理解吹牛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转过头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什么是吹牛呀？用嘴吹气吹牛身上把牛吹跑吗？ 爸爸笑了笑说，哈哈，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妈妈说，哎呀宝贝儿，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把一件事情吧夸大其词的说出来，那个就叫吹牛。这下呱呱听了更糊涂了，他马上又提问妈妈说， 吹牛和说假话有什么区别？ 妈妈说，这个吧多少是有一点区别的啊。这么说吧，你看啊，吹牛的人他说的不是真的，说假话的人呢说的是假话，懂了没有？ 你说的好像一样啊。 有一天晚上，呱呱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到家里做客，闲聊之中呢，客人看了一眼呱呱，发现他呢满头的小卷卷头发，非常高兴地说，哎呀，这个满头小卷发真漂亮，你的卷发多美呀。啊，呱呱，是妈妈给你的吗？呱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他先是一愣，然后他笑着说，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妈妈给的，是爸爸给的，给完了之后，现在他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了。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第六幼儿园的小朋友孙佳玉要教我们唱一首儿歌，千万不要把门开。 兔妈妈出门去，小兔子在家里